门窗关闭的房间里没有新鲜空气，所以在门窗关闭的房间里空气就会变得污浊缺氧。 因为空气质量好坏用鼻子闻不出来，但是国家是有一些相对的空气质量的指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指标国家标准是1000 ppm。但是实际我们检测过的很多家庭这个指标基本都是1500到2000。学校幼儿园的教室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指标基本都是3000以上，有的高的都达到4000到5000。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人在室内是要呼吸消耗氧气的，我们消耗了氧气以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升高，氧气的浓度就会下降，空气质量就会变差。因为过去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的时候这个难度比较大，都需要有专业的仪器仪表才可以，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检测就比较容易了，测试家庭用的测试仪器价格也不贵，基本是不到1000块钱。有了这个东西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居住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然后我们再回头说有氧空调，对应这个有氧空调，另外的空调它的使用就是在封闭环境下使用，它可以把房间的温度调整到我们更舒适的温度。比如夏天可以降温，冬天可以升温，是有这样的功能的。大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空调已经是家庭的必备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习惯于把门窗关严，这样的话冷气和热气才不会往外跑。但是这样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室外的新鲜空气进不来，室内的空气会变得越来越污浊越来越缺氧，空气质量就变差。所以这个就需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过去的解决方法大家都比较了解了，通常是安装新风设备或者新风系统。但是空调本身就不太具有这样的解决这样功能，所以现在就是针对这样的需求，有人开发出来这样的产品叫有氧空调。 这种有氧空调啊，我听了刚才您说的这些啊，可能是因为大家的需求因应而生的。那这种有氧空调和咱说普通的这种普通的空调，和我们所说的普通的这种新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还是说把它们总结起来搁在了一起呢？ 对，实际这个有氧空调就是一个多功能的集合体，它结合了空调的功能和新风的功能，还有一个空气净化的功能。这三方面的功能集合在一台机器上，来实现这个室内环境的改善和提升。 那它是不是个头会很大？你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新风系统，本身它就需要有室内室外的这个空气交换嘛。 对。 所以它可能因为里边比如说需要有芯儿啊或者是什么的，相对来说它其实个头挺大的。 没错。 然后空调呢，它本身也有一定的这种空间哈，再加上比如说室内的一些净化器，那它的空间，那这也是一个巨型物吧。 比普通的空调肯定会稍大一些，但是也没 是内饰的还是挂式的。 其实现在基本有三款，一种是吊挂机，一种是柜机，一种是座机。像柜机这个跟传统的空调柜机就类似，只是像你刚才说的它的尺寸要大一圈。 大一些。 对。另外一种吊挂机可能会更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它是吊在那个天花板上。这样的话 不吊顶里面是吧？ 不占用地面空间。这个吊挂机它也可以吊在天花板里面，也可以就明装吊挂也没问题。 那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它的这个大小不会说像我刚才说的一下子能大很多，占很多空间是吧，而且形式也很多样，就是有吊着的，然后也有柜机的这种形式是吧。 对 啊，然后那可能那有朋友说，那这样的话如果从功能上来讲啊，我觉得那是不是就很省事，就不用买那么多机器了，可能买这么一个就能解决我室内的很多问题。那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选择性，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要空调的功能，那我就把空调的那个功能按出来，然后我要是想要新风，我就把新风的按出来，它是不是应该可以自由的去调配？ 没错没错，它这个功能是根据你的需要来调节的。比如春天和秋天温度比较合适，这个时候你就没必要开空调这个功能，只要开新风的功能，能达到房间的通风换气，能够对室外的空气进行净化，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或者冬天比较凉的时候，这时候把制冷的功能打开或者是把加热的功能打开，就会让进来的新鲜空气更加舒适。对， 以前呢可能我们也是经常会听大家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求砖啊，还才能出比较的，怎么说我才能研究的更深。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东西全都集合在了一起了，那会不会就有很多朋友说比如说这个功能可能也不是很强大，那个功能也不是很强大，就大家会有这样担心嘛？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没错，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多功能以后大家都很担心它会有一些故障率方面的事情。但是对于新风和空调这两件产品，现在确实有一些比较大的痛点。比如说新风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管道式新风。 对。 管道式新风它在安装的时候会打很多的穿墙孔，会挂很多管道。这样的安装方式对我们已经入住的房子，安装起来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施工的时候工程量会很大。另外那个打孔对建筑物的安全也有很大的破坏，因为通风孔的口径的会比较大。另外一种是壁挂式的新风，也有类似的问题，也需要打孔。除了这个打孔以外，另外还新风的一个痛点就是冬天的时候往室内送的是冷风，夏天的时候送到室内的是热风。所以空气质量是很好的改善了，但是舒适性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这样就没有完全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或者没有完全的解决大家的这种需求。而有氧空调这方面做的就要好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它冬天可以把外面的冷空气进行加热再送到室内来，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可以把热空气降温再送到室内。既可以提高空气品质又可以提高舒适性。 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在一起了之后呢，因为里面是不是应该也分为不同的一段一段一段，比如说 没错， 有的朋友说那我想新风功能的话，那它肯定是要和室外空气进行交换嘛。 对， 那交换的时候那我这个滤芯就很关键啊。 对， 像比如说这个我记得在最16年那会儿，我记得最严重的一年就北京的这个雾霾天的时候， 是 基本上别说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新的东西了，这个一般可能说那芯儿能用个一年以上，基本上可能仨月就已经黑了啊，就得换了啊。那会儿最严重的时候，所以说那如果比如说有这种有氧空调，它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是针对这个新风的？那比如说空调这部分呢，那人家就像我们挂式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清理一些，那这块是不是就没有芯儿？它只是一个，就因为里边结构我们不太了解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滤芯是公用的，就是空调的时候的空气也要通过滤芯。 也需要用。 新风的时候也要通过它。因为室内的空气也会有一些飞絮啊，那尘埃啊，这些东西也需要净化，也需要过滤。其实我们过去家里也很多人家都有过那个空气净化器。它的作用其实就这样一个作用。所以那个空调的问题和那个新风的问题，其实空气都是需要过滤的。但是在这个有氧空调这个机器上，为了简化结构，为了缩小空间，它这个滤芯或者叫过滤器，它是合为一体的，或者是公用的。 对。 那这种公用的这种滤芯的话，它也分为几层过滤吗？是它是过滤的那个形式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新风系统的这种是一样的吗？ 这个在有氧空调的里面，这个还得额外的插一句话，过去有一种误解，就觉得空气净化呀，好像层数越多越好。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个空气当中的，尤其室外空气当中的主要的污染物就是颗粒物。换句话说，只要把颗粒物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空气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所以我们重点那个要解决的是颗粒物的问题。但是这个层数一多了以后，我们学过物理都知道，因为滤芯除了它的过滤功能以外，它的另外一个负的作用就是增加风阻。滤芯越多，风阻就会越大。然后推动空气流动的时候的能耗就会越多，有的时候还会相应的产生噪音。所以，滤芯或者过滤段不是越多越好，实际比较合理的应该是够用就好。 对。所以在这种新出现这种形式有氧空调这种形式当中，这种滤芯是什么？是原来我们所说的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活性炭啊，还有像什么什么什么过滤网啊什么的，这它那个里面是什么？ 活性炭一般是用在空气净化器上更合理一些。对于新风设备来说，用活性炭意义不大。因为活性炭它主要针对的是过滤的，或者活性炭的作用是靠活性炭的微孔来吸附有毒有害气体。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机物气体和消除异味。对大气来说，那个这种有机物气体和异味的成分很少。所以主要用途作为新风过滤来说，活性炭意义不大。 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像有氧空调这样有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功能比较强大的高效过滤器，也就是通常大伙儿所说的害怕。有这么一层基本就可以解决了。 就是它也是要经常要更换的那种膜。 对对对对。 就是主要是过滤 PM2.5, 可以。 没错。 可以过滤到 PM 多少呢？ 它的。 PM10, PM2.5 还是多少？ 实际它的过滤的级别是 PM0.3。 0.3、 对，那个按工业级别划分的话，那个是高效过滤的级别是PM0.3。PM2.5 是一个健康 指 标。 对 、它不是工业指标。 那如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因为以前嘛，我们所说就是因为层数多嘛，它可能会把比如说最外边的是那个过滤那个大的是吧，然后中间的可能过滤这种中型的，然后在后边我们过滤的是一种小型的。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这种膜网的话，肯定它是过滤这种小型肯定也没问题。 对。 但是呢就会觉得会加速这个东西的更换的这个频率，因为毕竟它脏嘛。所以会不会这种程度的话，它的这个更换就会比较的稍微勤一点呢？ 这个是这样。刚才你说到一个问题非常关键，其实能拦住小的，大的肯定也都拦住了。 对对对。 这个很像那个踢足球。踢足球的最关键的一个是守门员。但是守门员为了保护守门员，或者降低减少守门员的压力，一定要有后卫。然后还要有那个前面还要有一些对 前卫中卫后卫。 对对对，这样一个梯级保护。但是就拦住他不能够进门这个问题上，一个守门员就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前面那几级的话，这个守门员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这个在这个有氧空调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加大那个过滤器的面积来分散和减少过滤的压力。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减少层数，降低它的风阻，另外得保证它的那个过滤效果不会降低，同时这个过滤器的更换的频率又不会太高。基本这一件过滤器它跟那个传统的比如说 粗校、中校、高校啊，两层啊，或者三层啊， 嗯， 跟那个更换周期应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 也就是一年左右，应该差不多吧。 一年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大概是一年两到三件吧。 啊。 像冬天空气脏的时候，可能是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 像这个季节的话，基本就是半年，应该差不多。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居室的这种空气来说，其实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你像以前我们家里你看我们要需要装三样东西，先是新风是吧？ 对。 空调，还有室内的净化器，我都得开着。 没错。 然后虽然说每一个它可能针对的这个空气不一样哈，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说，比如我开空调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没有，因为现在普遍的空调里面是没有这种净化的这种膜啊什么的，对吧？我只是为了它冷，或者我只是为了它暖和，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等于说我连开空调的时候，我都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是，没错。 那开空调的时候，它也会和室外空气进行交换吗？还是说我只是说把屋里的空气来过滤一遍？ 它是有一个新风的有一个风阀，风阀，业主可以根据这个室内的。这个机器会配一个空气质量测试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空气质量好坏用鼻子闻不出来， 嗯， 一定要配备一个这个测试仪来检测室内的空气质量，检测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如果是手动状态下，业主看到这个屋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偏高的时候，就可以把新风的风阀打开一些， 嗯， 就新鲜空气量进来的多一些。这样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就会降下来。如果是想通过空调来把温度调节得更好一点，这时候新鲜空气的量就要少一些。你比如说今天外面三十几度， 嗯， 三十几度的温度进到屋里面要降到二十几度，这个能耗就比较大。如果是空调来说，它的回风口可能是二十七八度，出风口的时候二十一二度，它这个温度降低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 嗯， 它降温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嗯， 所以这个有氧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温度和室内空气的质量或者二氧化碳浓度，它会要选择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市面上出现一种新的一种空调的形式啊，就是这个有氧空调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这个电话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不过呢，一定是在上班时间哈。如果上班时间之外的时间呢，包括我们重播的时候。或者说是像比如像今天周末，虽然我们是直播啊，但是可能接电话那边没有人，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参加的话，您把您的姓名电话啊，包括还有像这个大概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啊等等，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会有专家呢给您打电话。因为毕竟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可能设计也需要一段时间哈，可能咱们也打个一个月的时间，尤其是八月底九月初要装修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报名了哈，要不然我们这边排队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个有氧空调的一个形式，等于说它其实是一个多合一的一个这样一个机器啊。然后呢它的形式也比较多，比如说有这种柜式的是吧，然后也有搁在吊顶里面的这种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不同形式的这种有氧空调，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房子来进行去应用它呢？ 这个适合已经入住的房子也可以很方便的安装，装修的时候安装效果就会更好。 那它可能能说一下，比如说这种柜式的，像以前说新风的柜式啊，它是要走管子对吧？ 对。 然后呢，有的那种就是吊顶的那种呢，它可能有的就是一个机器，或者窗式的那种就一个机器， 对， 等于说你不用走管子。 对。 那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有氧空调，它的这两种形式都分别什么样子的呢？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现在看到的这个有氧空调，它是窗式的无管道的这样的通风。具有通风功能的这样的空调产品， 就是说可能不论是柜式的还是这种吊顶的这种，它都是通过窗式， 对， 对吧，就是它不用走管子， 对。 那这样会不会我们想每个屋都要装一个呢？ 原则上不用。 现在的安装方式是在客厅安装一台主机，然后它进风的方式是要更换一块 玻璃， 嗯，换一块开孔的玻璃， 嗯，这个明白，就打个孔嘛，里边有管子嘛， 没错没错，伸出去，这样的话就把室外的吸烟空气就可以推送到室内来， 嗯， 另外一个装置就是每个房间或者每个卧室要有一个通风条，这边能 通风条它不用接着这个主机吗？ 不要接，因为刚才说了，这种通风方式用空间通风。就是你的房间、你的客厅、你的走廊，你的卧室就变成一个通风的通道。 嗯， 所以这种叫无管道的通风方式。 哎，那您说那个通风条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也需要在卧室的窗户上换一块玻璃，换一块比原来要窄一点的玻璃，然后把这个通风条这个装置镶嵌到这个窗户上。 能告诉我们这通风条是一个什么类型？比如说是像那种百叶似的，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没有图片，确实描述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啊，就是在窗户上有一个横的条，那个条的高度大概100毫米。 嗯。 这个条是定制的，因为每家的窗户的玻璃的宽度都不一样。 嗯。 必须得针对你们家的窗户的宽度来定制一个相同长度这样的一个通风条。 这个条它要和室外去连接吗？ 没错，实际这个它的功能就是跟室内室外做一个空间的连通。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家里窗户外面正好是一个交通干道，或者是楼下就是农贸市场，你如果窗户上开一个口或者打开窗户的话，外面就会有很大的噪音， 对， 会影响休息。 嗯，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于安全的问题啊。 包括有朋友说，那里开着这不是正好脏的空气又进来了吗？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要需要这么样一个通风条，它的功能是既保证从客厅里过来的空气能够流进卧室。同时又要保证进到卧室的这个空气还得从通风条排到室外， 嗯， 这样的话整个一个气流的流通路径就畅通了，新鲜空气进来以后，空气这样一路走过来，因为屋里面都有很多我们知道的这样的污染物气体，比如甲醛啊、甲苯啊，包括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呢， 嗯， 这个我们都知道，空气不断流动的时候，把这些空气还要随时随地的带到室外去。 嗯，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它是一个通风的口，但这个口呢，又能杜绝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 没错， 哎，这又是一个高科技的新产物。 是是是。 所以有朋友就是说这有氧空调这个新事物啊，成熟不成熟啊，等等哈。没事儿，因为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解决啊。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好的。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